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9 摄氏度，天气是比较寒冷的。目前呢本市白天啊受高气压的控制，天气仍然以晴朗为主，光照会很充足，气温上升比较快，所以呢导致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预计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攀升到17摄氏度左右，还是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会有二级左右的偏南风，气温在14摄氏度到11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是一登山。不过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啊逐渐的转受高压后部影响，扩散条件呢会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将从二级逐渐的下降到三级。今天的气温在17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0，感觉较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2，感觉偏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属于强，外出请您注意防晒。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西四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科峰桥一直持续到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丽泽桥一直持续到莲花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胡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其中呢从天宁寺桥桥区路段一直到复兴门桥路段，目前呢交通是处于严重拥堵状况。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目前呢从四环到三环，也就是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桥区，目前呢交通也处于严重拥堵情况。东部地区，目前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华威桥桥区持续到京广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朝阳公园桥桥区。而在东五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五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平房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从今天开始啊，已经被采集了信息的60到64周岁的老人的这个信息卡呢，您可以到社区去领取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昨天有听众呢也提及到了啊，就是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那目前呢，从今天开始已经启动发卡工作了。之前呢，已经有信息采集过、填报过的朋友呢，你可以到社区去问一下，应该是卡可以到手了啊。 嗯 嗯。那么说到相关的话题呢，还有听众呢可能也会问啊，那我当时没有来得及，我不在家，我出门了，那各种原因还没有申办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尽快呢到社区去补充办理，或者呢通过手机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专用的服务软件，叫做北京通e个人，这个e呢是英文字母的e啊，这是一个 APP， 申请补卡办理，同时呢也可以查询制卡的进度，获取相关的信息。另外呢，北京户籍的老人也可以登录北京市民政局的官网，点击60到64岁老人信息采集模块，上传制卡信息，补充制卡。好，说了相关的信息啊，我估计呢，手持这个卡的很多老年朋友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登录官网或者是下载这个北京通e个人的 APP， 上面有很多相关的问题的解释， 对， 大家可以详细的查询啊。 最关键的，大家肯定想知道它都有什么新的功能。昨天我们也说了，它里头这跟以前的咱们那一张就是单纯的坐车免票啊、公园免票啊不一样，它里面结合了很多的银行啊、金融方面的这个功能。目前我们看到它有养老服务补贴那个额度，就我们说能到指定那点买馒头的这个功能在里面。然后呢，因为是和北京农商银行联合发布的，所以还有金融借记卡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一张那个存钱那个银行卡。 嗯， 同时里面也有电子现金账户啊，可以直接出去呢，不用带现金，直接去交易。同时，它还是一张咱们的这个俗称的交通卡，市政交通一卡通也融在了里面这个功能。 对，另外呢，你也可以拨打银行的一个服务热线96198呢，来进行相关的查询啊。另外呢，外地老人如果你有这个北京的居住证的话， 嗯， 也是可以办理此卡的。 哎，真不错，昨天有朋友就问到这个问题了。 嗯，对，好吧，那么此卡在手，走遍天下无敌手。 走遍北京，走遍北京，先别天下。 好吧，希望能够走遍天下啊。嗯，其实这个卡是分拨办的，最早的时候是那个什么什么券，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听众问，是吧？但那个时候呢，就是很不方便。然后呢，第一拨办呢是先给8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逐次往后，那么这一批呢是60到64周岁的老人。 你给我来个44， 是。好了，那么相关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问一问啊。有特别明白的，或者说已经拿到卡的朋友，或者是特别溜的朋友啊， 嗯， 都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体会。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老年朋友比较多，所以呢，可能需要的相关的解答也是比较多的啊。 对。 好，分享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开始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有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呢，来向我们的热心的帮友来提问。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刚刚说过了这个老年卡的问题，马上就听众回复了，他今天刚刚领了这个养老卡啊，但是昨天呢，给96198打电话确认说，暂时还不能免费乘公交。 哦，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滞后或者延后，或者说有一个年龄的问题啊？因为 是所有60岁老人乘坐公交都免费吗？因为地铁是不可以的， 地铁 和公共交通它是两条线，所以地铁是不免费的。那么公交，因为我们都没到这个岁数啊，所以不是特别关心和关注，也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到底是多少岁以上的老人乘坐北京市的公交 也可能是这个卡， 还是说有些车能坐，有些车不免费呢？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新领的这个养老卡还没有开通免费乘的那个功能，还得凭以前的那个老年证啊，去， 因为它是这一次的领卡时间是1号到15号， 对， 有可能是过了这个阶段，然后基本上大家都领差不多了， 统一了， 然后统一的， 哎、对, 对对。 那没事，您不是以前那卡还有吗？ 对， 您先使着是吧？它毕竟它有一个过渡期啊。当然这是我们分析，那别的听众是不是也碰到了相似的情况？那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过渡期？也可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说完了公交卡的事儿，昨天呢还提到了一个电动车上牌子的事儿、 哎，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对。我们昨天呢也是专门的下来以后啊，查了一下相关的这个信息，现在呢给我们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方法，您看看您能不能试试啊，如果有这需要的话都不用去我们说的这个，但是最后您还是得跑一趟去直接领这个证啊。 嗯， 前期的工作可以通过咱们北京交警 APP 啊，就是也是手机上的一个小程序 APP， 就叫北京交警，您通过这个 APP 点进去以后就能够看到专门有一个小模块，一个点击的啊，叫做过渡期电动自行车申请临时标志平台，您点进去以后在这里面按照页面的指示填写您本人以及您的电动车的信息，等到审核成功之后呢，可以直接到您所预约的那个地点按照时间去领取您的那个标志就可以了。 嗯，昨天我们说的是到窗口嘛，那现在呢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APP、 嗯、 但是您得会用啊，所以我们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 尝试 会使一些新的东西，这样的话呢既能够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不被时代所淘汰，可以和年轻人有话题，同时呢也确实方便了很多我们的生活。 对、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问题也是七七八八挺多的啊。这位听众啊，他说我们家有几个旧的木门，也不知道您上哪儿翻出来的啊，旧的木门，说这旧木门呢怎么样能够翻新利用起来，如果说上外边啊找人给翻新的话贵不贵 啊， 那得看您想翻成什么样。 对呀、 啊，您这个雕龙画凤的，那便宜不了。您就说双二七的话，这事自己都能干啊。 对， 关键是怎么能够翻新利用起来旧的木门。当然，我们很提倡这种精神。 对， 它和以前那个说什么都舍不得那个也不太一样。这是环保，这叫低碳和绿色生活啊，我们也支持。 木门这个我们支持。待会儿我们还会说一个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 我们就不太支持了。 哎，对，你也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是吧？ 我太知道了。哎，先说一下吧。既然提到了这个啊，这位听众说啊，请问帮友们，谁知道哪有换铝锅锅底的？说我不小心给它烧漏了，换个底还能用。就是您这种想法啊，我们全都能理解。虽然我们不属于一个时代的人， 嗯、 但是啊，咱们就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您甭换锅底了，您能不能换一锅呀？ 哪怕您说您要换的是个这个不锈钢的。铁锅铸铁的我可能都知，当然铸铁的锅碎了不太好换啊， 是 唯独这个铝锅咱们都知道，它这个正常的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些时候，尤其当我们搁一些酸性物质啊，它会有这个铝离子析出，而这个东西呢是直接和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现在甚至于而且也在低龄化的倾向，就是老年痴呆症啊，我们俗称的这类产品，尤其您说您再换个锅底，就算有人能换，它使那个铝跟出厂的那个铝它可能又不一样，这种析出可能更会容易、 嗯、 真的不建议您再继续的用了， 对， 这个锅扔了咱买一个新的啊。 勤俭是咱传家宝，这种精神咱们真的不能丢，但是呢我们得建立在健康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您说您勤俭了半天啊，钱都攒下了啊，什么都舍不得，回头健康没了，这些全白搭。 对， 所以您这锅呀、啊、都漏了，你还别说是新锅、 嗯、 新锅我们在这里现在都不转让求购了，您何况您那个锅都坏了，您换一个，要不然您留个电话，我们哪位听众家里有闲置不用的什么锅 送您一个、 哎、送你一个， 对对对， 是吧，都可以，这不是什么特别难办的事儿，好吗？ 没错。 嗯，你说话有点直啊，大家别介意，因为我们也不拿大家当外人， 真是替您的健康担心。 大家也别拿我们当外人，我要跟我妈说话、 哎、 我也这样、这别要了，这什么情况、啊、 我跟我妈说比这还得狠 是、嗯、都是为大家好啊。 来，说完了锅的事儿，还有那个旧木门的事儿啊，大家呢给出点主意。下面就吃吃喝喝吧。 哎、好，行。 这位听着说想问怀柔去买点栗子，要买那生栗子啊，不是糖炒栗子。 哦， 挺好的，这两天天不错哈。但是据说从明儿开始吧。 污染回来 了、会有一点点污染啊，但是不影响我们前往怀柔去买栗子的心情。他是想去怀柔买点生栗子，但是呢，不知道怀柔什么地方能够买到靠谱的、正儿八经的，得是怀柔产的栗子。你别说我奔怀柔买的是，比如去年的栗子，或者说别地儿的栗子，那就不值当了，是吧？啊，怀柔的朋友们，现在非常需要你们伸出热情的手， 蹭蹦蹦出一堆人来，我们家就卖。 把我们怀柔的栗子，我是觉得怀柔的那些特别好的栗子，是不是都哈、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了呀？留在咱们本地的还多不多了呀？ 应该还是挺多的， 是吧、 您这个季节去，其实您就是好比说坐车啊，到雁栖湖那一带地区下车、您就在路边溜达，自然有人过来跟您搭讪 了。那得去，就是得确定它真的是今年产的新栗子才行。你不能说你都搁了一年了，那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哈。想问问怀柔的朋友啊，奔怀柔去哪儿能够买到靠谱的今年的新的生栗子？哎，我嘴皮子还挺利索的哈， 还行还行， 是是是，不行。 你摘过栗子吗？ 没有，我倒是挺好吃的。那个摘。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上面不是有刺吗？ 对了，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玩、看着好玩，高高的一棵栗子树啊，你知道，就是在怀柔还是密云我忘了，然后大家看着说这就是栗子，然后有同学带着那个小瑞士军刀的，直接把那刀打开就啪飞上去，直接砍一针下来，成功的真的砍下来了，瞄得很准，啪就伸手去抄那个栗子啊，然后就眼睁睁的看着嗷叫唤了一声，再看他的手上，你见过筛子往外喷血是什么样的？ 哇塞，他真拿自个儿当武林高手了，是吧？ 就小时候，就十几岁的时候。 可惜真不是啊。好，问问栗子的事儿啊。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呢，其实也挺实用的，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啊。 空调和电暖气，因为还没有供暖嘛、说现在用哪个更实用，哪个更费电？我估计主要是这个费电的问题。 哦哦哦。 啊，这怎么说呢？ 是这样，就是。实用的问题，咱们其实从几个角度考虑。您要说这个温度能让屋子里面室温升到多少度、那么不是单纯的通过空调和电暖气这两样产品我们就能给您做出区分的，因为电暖气它也有好的也有差一些的，人家有的设计的好的一个电暖气，暖气片上它做出一些孔洞，能够促进这周围的空气的对流，您放在屋子里的一个角落里面，好比说或者中间的一个位置上，能够把整个屋子很快的带的都热起来，就更贴近咱们传统的暖气的那个感觉。大多数朋友呢肯定是觉得更舒服一些，而空调呢它能够在开开以后啊，过个那么五分钟左右，那个压缩机在外面积蓄一会儿能量，就开始有热风出来了。但是对很多咱们北方朋友来讲，就咱们能扛干的人都觉得空调出来的那个热风干的受不了。 对，我是觉得空调那个风啊，它再是热风它也是风。 它 有的时候不舒服，它不像那个电暖气，你就围在它身边，就是那股暖流哈，它就直接冲你来的。尤其是那个空间比较小一点的房间，其实我觉得是电暖气合适。 对 啊，所以得从几个方面分析。您那个开的那屋多大，是吧？就是您的个人的这种感受能力，其实都不一样。 对， 要说耗电的话，纯从耗电来讲，应该差不太多吧？ 其实就也看您怎么开电暖气。您说它咱现在一般来讲， 它们都有这个自动断电功能吗？就是到温度都可以停的吗？ 问题你要是想让屋里暖和，往往得把那个温控啊调得高一些。然后如果您要是再把800瓦和1200瓦那两个切换开关同时都打开，2000瓦全速运转，那这个东西就比空调费电。 对。 但是如果您说就是让屋子里稍微有点热乎气儿就行了，开个800瓦，温度也别调太高，那电暖气能比空调更省电，因为空调的压缩机只要一启动啊，那功率要不是变频空调、老式的空调的话，那功率是固定的，也 挺费电。当然，你要是在家里面待的时间短啊，不建议用空调。如果是长时间待，一天都不出门的话， 哎， 那么空调它有那个叫做省电模式， 对 对, 对， 到了温度它就停了。所以要是这么比的话，它可能有它的优势了， 是 吧？ 嗯。 行，那我们这些问题先放一放啊，先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那么有些问题呢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特别是栗子的事儿和门的事儿啊，因为我们还没想出辙来呢。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冲击钻，俗称电锤， 李大锤 啊，大功率好使啊，200出手，在52路平乐园总站那儿，电话是1326333-0276，1326333-0276。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婴儿电饭煲，我就想婴儿电饭煲是什么东西？对，孩子吃米饭早点要婴儿那个阶段是吧？ 还是说 是 你写错品牌了？还是说是那种迷你的？ 其实就是迷你小型电饭煲，它起了个名字叫婴儿啊。咱还真没有给婴儿吃米饭的吧？直接 没有， 粥糊有，米糊有，饭包。 好了，就是大家有时候写字的时候千万别写错了啊。有些是真是猜不出来啊。 但有时候咱们真能长学问，说不定人真有什么新东西。 婴儿电饭煲是吧？ 就能把那米直接做成米糊糊。 行， 但愿吧。 他写婴儿电饭煲，咱们就照着婴儿电饭煲去念啊。私下里大家可以问一下啊。 原价150，现在80块钱转让，东西在安定门附近，电话是6403-6002，6403-6002。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全新的空气净化器，带加湿器的一体机，就连净化带加湿的啊。 嗯， 购买的时候呢是850，现在呢200就可以取走，短距离呢可以给您送，但是他没有说自个儿在哪儿啊。 对， 电话是1369-147-7537，1369-147-7537。 这位朋友转让这东西，我不知道是特有名吗？叫摩比爱数学练习册。 没有听说过， 对，不知道是看这样子像是小朋友学习用的，都不像是小学。 他说大中小班，那 是幼儿 园啊， 是不是？对，玩的这种游戏，一共18册，网上说卖600多，好家伙，幼儿园的数学书都这么贵了， 那是不是进口的？什么是吧？ 对，摩比嘛， 小朋友真不容易啊，幼儿园就开始压力山大啊。 原价600多，现价350转卖，全新的包邮，微信号是28601244228601244。28601244。 嗯，这位听众呢有情侣手表， 哦， 就是两块一对儿呗， 大小块的那种 啊。他没说这什么价格啊， 对， 要是品牌的呢老贵了， 江诗丹顿的是吧？ 电话是1590-1153055，1590-1153055。好，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到这儿啊，那么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 2018北京榜样十月人物榜， 李飞，女，1971年11月出生，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作为家庭医生的他常年无休，24小时手机畅通，挽救了多位老人生命。他的团队已经与2400名居民签约。 郎恩哥，男，1989年8月出生，延庆区海坨农民滑雪队队长。为助力冬奥，他成立了农民志愿服务滑雪队，至今已为中小学生志愿者及青年农民滑雪培训5000多人次。 傅超，男，1988年1月出生，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民警。坚持无偿献血11年的他，终于实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今年8月20号，无偿为一4岁患儿捐献，助其新生。 陈其泽，男，1968年9月出生，北京嘉玉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他领衔城市副中心建设项目，面对工期减半等高难度挑战，率队昼夜奋战，高质量如期完成兑现承诺，赢得美誉。 房博，男，1983年11月出生，北京游行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他每周四坚持组织市民工业游，参观垃圾处理厂、塑料回收中心等，已6年，为环保事业推掉很多挣钱机会。 王猛，男，1980年3月出生，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总裁，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用1年多时间完成了涵盖陆海空服务特种领域的5大类10多项机器人产品的研发生产，公司发展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标杆企业。 曹广建，男，1973年10月出生，北京市监狱内室观想监区监区长。他有效化解2000多服刑人员的心境障碍，创新国学精髓内室观想，400多人体验，多人涌出忏悔的泪水。 王友义，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们首先给这位不再用铝锅的朋友点个赞啊， 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了。 对对对，怎么说、 谢谢你们俩的建议，漏锅不要了，我换个不锈钢的大锅。 必须的啊、有的时候年轻人的意见啊得对，而且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说谁说的对谁说的错， 不光年轻人，老年人 尊重科学， 尊重科学、 尊重科学啊，这是重点的、 真理在谁手里，咱们听谁的。 我都想送你一锅了。说话算数是真的啊。 问题你家里连火都不开，你有过吗？ 好吧，再来看关于这个老年卡的问题啊。刚才有听众他是说他打电话说不能用 坐公交、 对，但是您是不是已经坐过了？因为我们这有几位听众，看老三零二小米和桑尼卓玛都说，新办的老年卡可以免费乘车，我昨天都试过了。 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打公交热线、那人家说现在还没接到那个通知正式那个时间，可是咱们公交车的这个咱们司乘人员啊，人家也都是正常有自己判断能力的呀。上了一位老人出示这个卡，就算这个卡跟原来那个中老年卡不一样，您一看着白发苍苍这样子，人也知道是老人，您上吧上吧。 有的都不看， 对， 那样 就直接上 去了，看出来啊。 对， 还有听说有朋友用新卡租车都已经成功了，我觉得是这样，就跟咱们那个暖气似的。就是它正式供暖是11月15号， 对， 但是之前7号就开始供暖了，试热了， 对， 它总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 是吧？所以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两个卡您都带着呗， 对，要不然您今儿一会儿天好，您找辆车您坐一试试， 溜达一圈， 回头再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再说买栗子这事儿啊，这位听众说买怀柔栗子呢，可以去长少营农村大集。 长少营 周六有啊，周六才有，东直门916，在那个怀柔汽车站下车，然后呢再换去 懒 沟门的那公交车。 长少营挺远的呢， 就得倒腾一趟啊。 对， 但是还有一位听众呢给我们泼了半盆冷水啊。就是他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呀，怀柔栗子现在应该没有卖的了。 为什么呢？ 他11放假的时候也都去了，他当时路边有那个当地的农民伯伯在卖，是700块钱一斤， 挺便宜。 11到现在都已经一个月过去了， 觉得应该扫货扫的差不多了，是吧？ 对呀、当然这是估计啊。那到底还有没有这个？最好还是有没有怀柔？最好家里面种栗子树的，或者是搞这个的朋友，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复，或者哪位朋友您家亲戚是那儿的，您能不能给发个微信？或者是打个电话帮我们问一下、 我觉得就是人家真的果农，人家是把这个当产业来做的、那肯定现在就是该发货都已经发完了，但是家里总得留点自己吃的呀。这种您说您去串门啊，农家院体验体验呀、跟人家买个3斤5斤的，估计问题不大 哈。您说您弄俩车皮，这估计没了， 这可能对、 行，我们希望得到一些比较确切的这个答案啊。还有这位听众搞得我们挺开心，但是有点一头雾水哈。枝繁叶茂、发来5个字儿。谢谢主持人，我们干什么了您就谢谢我们呢？ 关键查历史记录呢，这是您第一次给我们发信息、以前没有过任何的这个留言，我们什么也没帮您干， 对， 不知道您说的哪句， 至少就是您加入到我们这个 大家庭 了。好，欢迎您啊。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他想问一下 CA199 指标高是怎么回事？ 而且越来越高，说有这回事儿的朋友能跟我说说吗？很着急啊。我就开始我一猛一看，我以为是什么车牌子的， 后来 看指标不对啊，那应该是一个什么体检的什么指数吧。 它这个还真不是常规体检会做的，中老年朋友有时候可能会增加一些。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肿瘤的标志物。您得看您这个高啊是高到了什么程度，因为相对来说呢，有一些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慢性胰腺炎呀、肝硬化呀、肾功能的这种缺失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它有增高，但是这种增高呢倍数不是太大。如果说您的这个增高已经持续到上百倍以上，甚至在更高到几百倍那种程度，那么临床上来讲呢，可能呢会考虑会有一些我们的腹腔肿瘤的情况出现。但这个事情您现在已经化验出了这个结果了，您为什么不直接找给您开化验单的大夫去问呢？ 对， 我们一再的说涉及医学的东西，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我们两个人也好，只能给您一些建议性的，有 参考的， 哎，对自己可能有一些这个经历啊，我们调理的时候注意一些什么小事项啊，这些是可以的。但是真的像您所说的，说这个指标高意味着什么，我是什么病，这个只有职业医师，人家有这个资格的人才能给您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其他任何人听众朋友都没有这个权限能力去给您做这个事情。 就跟我们去体检哪些指标不太正常，他都会建议你去复查到专科的这个门诊去啊。另外我们往就严重点说啊，您说这指标高，但是呢如果您真的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像您想的这个那个的，它不是说光这一个指标异常，它一定是伴随着其他一些指标也异常，所以这个建议您就是定期复查，或者是您不放心您就再查一遍， 对 是吧？ 对对对， 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啊， 哎， 好多事都是自己吓唬自己给吓唬出来的啊，别着急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说听说智能手机上有一放大镜，我怎么找不着啊？说哪有啊？怎么调啊？请高手指教。这个好像不是所有的手机都有吧？应该不是所有的手机都有吧？ 大多数应该都有，大多数还是应该都有，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手机里面，它一般会有一 个使用工具里是吗？ 不是在使用工具里面，在设置里面会有一个辅助功能。咱们找一找啊， 来来，我们一起找一找啊，大家拿出手机来看看有没有啊。 放大， 很多老人很愿意使这个 放 大镜功能啊。 来，我已经我在我的苹果里面，反正现在找到了。哎呦，我说怎么关呀？怎么这么大？我是用不了。 我在安卓里面找一找啊，设置里面是吧？ 对。 哎，我这里怎么没有啊？在设置里面哪儿啊？显示 我的这个啊，反正是在就是设置苹果的设置啊，进去以后有一个选项叫做通用。您点击这个通用，然后下面有一个就是直接第一界面上就能看到有一个叫做辅助功能，我猜应该是辅助功能汉语的，因为我的界面是英语的辅助功能。您点这个辅助功能进去以后，就又会弹出一个菜单来，这里面包括文本朗读啊、放大呀、演讲啊、大字体啊等等这些选项。您点一下这个放大，它现在本身这儿是关的，里面有一个小按键，关闭的境况下是白色的，点一下它变成绿色，这会儿就在界面上出现了一个放大镜。这放大镜您拖着它随便往哪儿挪，挪到哪儿就把哪块的那个字儿给放大了来展示了。我这儿现在已经， 哦，你找着了是吧？ 我找着了，苹果系统有了。 我这个手机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找不着。麻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在直播啊，没时间细查，哪位是安卓手机的您帮我们找找安卓手机的， 也不一定都 有放大镜功能的会在哪儿，因为好像不是所有的手机都有， 而且它各个品牌会就自己的做那个设计，它的位置有可能有变化， 啊，行，大家帮我们找一找啊，这个放大镜功能在哪儿啊。 对，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也是帮朋友一个忙，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只小猫了，他想再领养一只小猫。 哦， 所以领养就不是求购啊，就是 领养， 哎，领养嘛， 对对对， 说大小在几个月以内的最好，他呢在亦庄可以自己去抱这个猫猫，电话是1305-142-37421305-142-3742。这位朋友呢，他是问了一个问题，谁知道哪儿有收过期药的准确信息？这个问题好像我们之前也有听众问到过，就是目前吧， 没有统一的这种过期药的回收，之前好像有一些社区或者小区里面会有这个药品的过期药品的回收箱，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品回收箱塞满了之后没有人来处理， 对 啊，反而成了一个隐患，所以慢慢就撤掉了。目前基本上都是大家自行处理，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很多人他会把那个药破坏掉，比如说粉剂状的他给冲掉，然后会到厕所里，像一些中型药可能就是中草药的还行，它没有这种破坏环境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些西药真的不好说， 抗生素类的那种， 还有的可能就直接丢弃掉了。那么像直接丢弃掉的话呢，万一落到那些不法人员手里的话， 对， 那就不知道流向哪儿了，那是会危害其他人的健康的。 嗯，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目前的相关部门呢也在制定相关的规划，但只是现在来讲还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规定和一个整套的回收的一个流程。 对， 所以 反正 您说的这个准确信息， 我觉得咱们把握一个原则，就是绝不要把我们手里的这些过期的药卖给那些大街上走街串巷来收药的，那些全都是不法商贩， 指定不行啊。就是目前就是就我们个人吧，比较好一点的处理方法呢，就有些企业有一些医院它有回收小范围的，那我如果说仅限于我们个人做，基本上就是还把它破坏掉， 破坏掉直接扔掉 就完了，药片了都给它弄碎了，什么冲掉啊，那种比如类似感冒冲剂什么的就把它冲一下， 那些无所谓，对 啊，就可能也目前也只是这样吧。 有一些药啊，反正您看一看它的那个说明书上，有的其实它会很详尽的写，如果说没有吃完然后又已经过期了怎么办，它甚至会就是很像我吃的药就有那种，就是如果说这一次给你开了好比说四片，你这次发作给你吃了三片，剩了一片，就明确的要求你拿卫生纸包完了冲到马桶里面直接冲走，不要留下， 那些应该是没有什么污染性的， 对，但是它就是保证这些药物不要被滥用， 对，所以一个是不能吃啊，过期药有些人不在意还接着吃，一个是不能吃了，一个是不能什么卖给什么人，你不要为点小利而去伤害别的人啊， 这 人在做天在看，这种事儿是不能干的，还有就是目前我们只能自行的处理一下啊。这位听众想咨询一下啊，哪位帮我知道啊，就是哪家医院或者大夫能够治疗面部的脂溢性皮炎，脸上的啊，这找大医院的皮肤科吧，这个好像不是什么一个疑难杂症啊， 但是的确康复起来稍微慢一些，这种脂溢性皮炎，因为它还是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导致的， 皮肤病其实是挺难 最难治 的， 对对对， 因为我妈妈以前是皮科的嘛，这真的不好说啊， 表面上看你像扁鹊当年说病在腠理啊，觉得好像还好治点，其实真不是， 特别不好说。 对， 也请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曾经治疗过的一些经验吧。他留电话了啊，是18612188347，18612188347。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时段的一些求购转让的信息吧。 好，咱们先看看求购，这位朋友求购一个叫最简易折叠床。 最简易 怎么算最简易？就一拉一开就能直接开了那种，别太复杂的 啊。 13521344587，就是以前的行军床，你知道吧？13521344587。 哦，好吧，我还在想那个有多简易呢。 其实真正最简易的，买一个那种折叠垫或者充气垫，平时窝巴着都没有，直接吹起来一充。 你知道现在有网上卖那个，就是搞促销啊，就搭着卖那个 啊， 不到10块钱。 什么玩意儿床啊？ 就是那种打开就能躺着的床，但我不知道那结不结实啊。但是你只要不跟上面折腾。应该没问题，因为它是那种促销的，然后就是有点搭着卖的，但是确实挺便宜的啊，这10块钱还挺好看的。 一个床10块钱， 5颜6色，9.9块，不到10块。不信你可以看啊， 买个玩儿呗，那就是真是。 这位听众想求购一本叫做《葫芦工艺宝典》，他说是化工出版社出版的。 化工出版社为什么出这？ 你管的，人家跨界。你管呢，多谢啊，电话是13641059446，13641059446。 特想知道这葫芦工艺宝典是做那种就是艺术品展示的那种，还是说人家做那个蝈蝈葫芦、蛐蛐葫芦那种？ 应该是你说的前者吧， 前者是吧？ 工艺品的那种吧。好吧，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转让沪邦轮椅，今年1月份买的，90%有发票，480，东西在朝阳区十里铺，联系电话呢是13611157938，13611157938。这位朋友呢有一对飞利浦落地式无源大音响转让，300块钱。 无源是什么？ 无源就是它本身没有这个就是放大器这些东西，就是两个纯粹的音箱， 大音响，您买这个的话您得自己再单配功率放大器。 哦、好吧。 嗯。1560 无缘了 不是无缘见面的无缘啊，姻缘的缘，他的意思是 姻缘的缘啊。 对，咱们就 无缘了还哪来的姻缘呢 咱们现在很多时候图方便，家里办公室就你桌子那些都是有缘音箱。 对、我们都是有缘人啊好吧 说电话啊，1560-124-2746，1560-124-2746。 嗯，这位听众呢跟我们反馈了一条信息啊，他是昨天求助的那个关于怎么换那个防盗门锁芯的。他说下午就好多好心的朋友告诉他了，说什么地方卖呀，什么地方有安装的靠谱的师傅呀，都特别高兴。 嗯， 也特别感谢所有的朋友们，说有帮帮团真好，希望爱心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 嗯， 好吧，那就请您记住我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闹，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奔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伴着歌声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位朋友的采摘栗子的经历吧。 嘿嘿， 嗯， 好几位朋友都分享了啊， 嗯， 这个咱们先听听人家真的摘过栗子的朋友，大概是听了我刚才那个我们同学小时候的经历说了 血喷式 栗子采摘啊不能用手。50年前支农的时候，我到过怀柔的将军关参加劳动，当地的村民啊，人家是拿竹竿打下来，而且打的时候啊一定要头戴大一些的草帽，防止那个栗子下来直接扎脑袋上，然后再戴上手套。村民们呢管树上的栗子呀叫栗不楞 啊， 还是栗不楞，我不知道这发音到底怎么念啊，说外形有些像蓖麻，满身都是刺儿。人家从树上打下来以后啊不急着去捡去摘，就埋在土坑里头了，等过些天呢带刺儿的那个外壳就烂了，腐烂以后里头这个芯儿还是好的，再挖出来，这会儿才是真正最后的收获时节。 嗯， 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这么温柔的一首歌哈， 边。 我这满脑子想的都是摘栗子扎手的画面哈。好吧，谢谢大家跟我们的分享啊。不过说到这个栗子还有没有啊，老上说了说有栗子，说当地农民啊都会存在地窖里一些、说可以在春节的时候再买、那个时候还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嘛、 对对对， 说大集上就有。 也有朋友说可以去这个南华市场看看，那是一个大型批发市场，916有一站。还有一位朋友说呢，我以前呀上怀柔农民家里头买过栗子，今年我还想搭个伴去，有没有人跟我同行啊？ 您和刚才那位一起去呗， 征集 呗， 对啊，对 啊， 把您电话说了呗呢。 行， 15601177863，15601177863，结个伴也好。 对，如果这个时候去怀柔，就不能光买栗子了，就筛袋手，看个红叶。 对， 赏个秋景， 真是， 是吧？反正也奔那儿去了。如果说多待一晚的话，可以住个农家院，可能是不是现在怀柔农家院都已经开始烧那个 火炕 了？肯定得烧了， 对，已经烧火炕了，非常有意思的啊。行吧，我们又帮您多添了个项目啊，祝您玩得开心啊。再来说一下这个老年卡坐公交的事儿啊，有听众说有的老年卡要激活一下才能用，说他的卡呢是9月份在居委会有专门单位的人来给激活的，现在就能使了，说您不行奔单位或者是居委会问一问就行了。还有听众说，我刚刚帮你们打听了一下，就我们这街坊40啊有不少坐车的，街坊说新发的老年证是可以坐车了啊、你看今天开始就到17号可以领了，但是之前有提前领到的， 提前拿到的， 就已经能用了。 是 啊，就目前说不能用的只是那位打电话的啊，那就不听他们的，咱们还是试试吧，试试啊，试试就知道了啊。还有听众特别热心啊，帮我们在手机里找放大镜。 对， 有没找着的，有找着的。 咱们这位特别亲切名字的这位朋友，乡野小老头，他说我用的小米手机没找到放大功能，您换个大米手机， 带主食功能的都没有啊。手机跟手机也不一样，有的可能手机配置稍微多一点，它可能就有啊，有的可能就没有。 这位朋友用的是华为，跟你一样，人家怎么就找着了，你怎么没找着？ 我刚刚不是时间不够吗？我这不是眼睛得瞅着这儿吗？ 人家叫设置， 我再找找啊，高级 设 置，设 置完了有个高级设置，你看看有没有。设置， 我这手机要说挺高级的呀。 然后高级设置里头有一个叫辅助功能，就跟刚才我说苹果那一样，我那是设置通用辅助功能，人家这是设置高级设置辅助功能，然后就有一个放大手势，点一下就能弹出那放大镜来了。 亲， 你找到了吗？